所以佛教给我们修福，福是愈修愈积愈多啊，绝不是能够保守得住的啊。就同那个这个做生意的商人一样啊，他那个钱要去经营去贩卖，这个利息才越来越多啊。你如果把那个钱守在那个地方，放在那个地方，坐吃山空啊！啊，何况的时候啊，他不一定能保得住。啊，世法不是真实的，佛法教给我们修福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才真正的肯修福，积极的去修福啊，不会积财。经里面给我们说的很好，积财丧道啊，那个心里头一天到晚都是名利得失，这个心哪里会清净？道心是清净心，清净心为名利所染污了，那就不叫做道心了。所以从这个很浅显的生住意灭四相牵流，逐渐逐渐去体悟啊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佛的用意是叫我们认识一根的形象啊，也可以说是这个一地的象征，正是颠倒神灭啊。习习终归不相逾越，这两句话不太好懂。习是讲的习受，习呢是讲的习气啊，无量无边的习气。谁能够习呢？这个就是第七识，七识叫转识啊，八识叫藏识，八识好像是个仓库啊，七识好像守仓库的那个人，他能把外面东西转运过来收藏起来。所以这个意之根呢，主要的是讲第七识啊。当然既然说意之根了，八识七识六识都包括在其中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但是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啊，分别力量最强的第六意识，执着力量最强的是第七识啊。阿赖也是直观含藏啊，他分别的力量、执着的力量都不强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识今能够含藏见相两分的种子。因为种子都是归其中啊，因为具有无实的习气，而且是念念受熏，永无间断啊。种子熏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 这个是这个就称之为无时的轮回现象啊。轮回从哪来的？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由此可知，习气难断呐！啊，我们俗话说呢，习惯成自然。啊，一生养成的习惯都不容易改，何况无时借来的习气？而这个微细的习气，我们决定觉察不到。啊，所以佛讲的时候，八地菩萨才见到阿赖耶，换一句话讲，见到阿赖耶的现象。啊，这就是说明吸取吸气再归到一根。那么这个四相刚才讲了，说到微细的啊，生住意灭，这个我们都叫做无明啊，生相无明，住相无明，意相无明，灭相无明，这是讲到极微细的。这《大乘起信论》里头有很长的一段文啊，来说明这个四，这个四相呢，无论是细，无论是粗，都是刹那不停的。啊，我们最粗的这个相啊，就是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啊，这个四相也是不停的。啊，可以说从我们出生一直到老死，也没有一天停过。啊，所以说是无论粗细现象都是不停的，啊，那个细相更是刹那不停。啊，佛给我们讲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，这样的细相啊，我们怎么能够看得出来呀？啊，所以这里说不相逾越。这个逾越就是它有个顺序，那生住意灭它一定是有这么个程序，啊，生啊住意灭，生住意灭一定是这样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呢，就称之为意之根。如果意要不远的时候啊，不盼远，什么境界都不盼远，物昧恒矣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修学理论的依据啊。这不盼远的时候，这意也不盼远了，意就是真心。哎，你看那叫平等性之妙观察之，它判缘了，判缘就叫莫那识第六意识。那不判缘了，不判缘就叫做平等性之妙观察之。所以修行要在转识成智，怎么转法？你明不明了呢？你要是明了了，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讲的“谢即菩提”啊，谢是什么？不攀缘了啊！第六意识不攀缘，第六意识不攀缘是什么？在一切境界里都不起分别心。这是不攀缘， 那么第六意识就叫妙观察智了。第七意识不攀缘了啊，第七意识不攀缘是什么现象呢？一切法里都不执着，立刻就转为平等性质。只要六七一转，阿赖耶就转大圆镜，前五识就成，就转成所作，超凡入圣啊！说起来你看看多容易啊！啊，理论确实就是这样。啊，这个六祖之所以能够成为六祖，说个老实话，就是他这个意义不攀缘。祖说啊，慧能心中常生智慧呀、啊，他不攀缘吗？第六意识圆外面境界的时候，他不起这个分别啊，不攀缘啊。刚才讲了妙观察智啊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从这生啊。第七识不执着的时候，这个平等性质在一切境界里头都现出来，所以他的心中常生智慧。那么再想想看，我们凡夫怎么样呢？啊，我们这个意识攀缘，啊，第六识的分别，第七识的执着，所以我们是啊，这个心中啊是常生烦恼啊，啊，不是常生智慧，常生烦恼啊。烦恼跟智慧跟诸位说是一不少啊，智慧迷了就叫烦恼，烦恼悟了就叫智慧，是一不少，只是迷悟不同，说出两个名词而已啊，其实一道事情。所以意要不圆的时候，再给诸位说，生住意灭这个四相居不可得，根本就没有，因为你攀缘才有这个四相，你不攀缘哪有这个四相呢？啊，所以说如定的境界上，定的境界就是不攀缘嘛。所以定的境界永远是清净，身住意灭四相通通都没有，这叫定啊！啊，不究竟的这是小定，可是在定中呢，确实没有四相。哎，那个定失掉了，四相又生起了。啊，我们要讲的这个世间法，世间法这个定力最深的。是无想天啊，不是无想天了，是非想非非想天啊。我们常讲非想非非想天的寿命呢，八万大劫啊，实际上那个八万大劫就是他的定功啊，他这个入了这个定呢，他有这么长的时间啊。可是八万大劫到了，这个定失掉了，失掉了。四相又现行，所以他不究竟啊。四相现前呢，换句话说，又要生死轮回啊。这个是就是讲的说，非想非非想天人，他也出不了三界啊。道理就在此地。那么再说到我们念佛人， 念佛人家的功夫，到功夫成一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并没有得到念佛三昧，而是得到了什么呢？只可以说接近三昧。那么换个名词来说呢，就是未到定，没有到家的定，不能说他没有定，可定没到家了，没有成功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待业往生，虽没到家，但是必须要晓得。这个定啊，有能力服烦恼，才有这个能力。如果你这个未到家的定，连烦恼都服不住，这不行。这个往生呢，条件不够。什么叫啊？能服烦恼呢？烦恼就是刚才讲了，意业在境界里攀缘了，这个就是烦恼。换句话说，你第六意识在境界里财生分别就是烦恼，才有执着就是烦恼，才有妄念就是烦恼。你要晓得这个道理。你的一句佛号有了力量，就是心一动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把这个阿弥陀佛把你这个分别执着妄想呢都取代了，二六识中只有阿弥陀佛，智持名号啊，只分别执着这一句话头，其他一切境界都不分别之处，这叫功夫成一片。但是我话说到这个地方，又怕诸位呀听歪了。好了，我一听到完阿弥陀佛，我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了。所以那我一做事情，那不就行了？我心又乱了吗？什么事情照做，心里面的清净，这叫功夫啊，功夫成片啊。和什么事情都不做，一天到晚闭着眼睛的念佛为错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，这不是的呀。样样事情都做，无论你是哪一行哪一业，你的事情都做得会很好。为什么你的事情做得会比别人好呢？别人心里有妄念有妄想，你没有妄想，心里就生智慧。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，别一般人心里说他有取舍有得失有利害，这就是妄想，就是妄想，他就会迷在那个境界里。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没有得失没有取舍没有利害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所谓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你在这个世间永远做一个旁观的人，样样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就会比别人呢做得更圆满，看得更清楚，想得更周到，这一个道理吧。并不是什么佛菩萨保佑你加持你，不是的，是你用心清净，你没有得失利害，这个就是神保佑你，就是佛菩萨加持你，你晓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佛法里头没有迷信，所以讲用功的善于用心。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咱们讲念佛，诸位还要记住，还要明白， 念佛，佛是什么？ 佛是觉而不迷。 心在一切境界里头觉而不迷，就叫念佛。而绝不是一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对于什么境界都迷惑颠倒，这叫念佛吗？不叫念佛啊，这口念心里头没有念啊，那有什么用处啊？寒山大师所说，一天就念上十万声佛号，是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。啊，你要是明白这个意思了，没有事情的时候再拿着念珠念阿弥陀佛，这是念佛。有了事情呢，对于一切事情都明了，都不迷，这叫念佛。啊，这个时候不是念的阿弥陀佛，是办你的事情。办你的事情呢，不迷，心里面聚而不迷，这就叫念佛啊。所以诸千万不要搞错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佛号，我没有念了，我今天没有念佛了。你念佛也是没念。你真懂得，一天到晚一声佛号也没有念，你那个没有念就是念念没间断呐。啊，所以首先你要认识那个佛字怎么讲法了。啊，什么叫做佛啊？啊，我在弥陀经疏钞给诸位说了，阿弥陀佛。这一句话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阿是五，五的意思，阿弥是量，佛是觉。那整个翻成中国意思，无量觉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什么事情，没有不觉的，这叫无量觉啊。这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样样要觉啊。样样都迷不得，这叫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你一天到晚是阿弥陀佛、十万声佛，死在这个名号里，什么都不晓得，迷惑颠倒，那怎么叫念佛呢？啊，那怎么能够断烦恼呢？所以学佛先要求解，要对于理论方法境界都要正确的明了啊，我们才能谈到是如法的修行，这样才能够成就啊。成就什么呢？就是成就阿弥陀佛啊，成就无量就不然的话，那就是盲修瞎练了。坚毅于老，同是菩提顿发老相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不但业识所现的心境是老相啊，那么这个是叫这是唯识里头啊一个说的啊，业识是指的阿赖耶识啊，而且是阿赖耶三系相里面第一个业相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一念不觉而又无明，这个相啊已经是老相啊。啊，何况由性境所变现出来的所谓的是独饮尽淡止尽，更不必说了。 连现今连夜时都是菩提顿发老相，何况其余呢？啊，那么从三七六出演变成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哪一个相不是菩提心中的疲劳之相？正因为如是，所以永嘉大师在《正道歌》里头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叫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梦里什么？就是菩提老相啊，菩提心里面有老眷之相，才现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如果菩提心是觉相，这个里面呢就没有十法界这些相啊。所以这个相啊，诸位要晓得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话，言简意赅啊，佛跟我们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告诉我们，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是空啊。啊，那么佛成佛了，成佛了就是觉后空空无大千了。可是有一些佛，他在因中啊发了许多的愿，虽然他成佛了，哎，就好像那个是睡觉的这个做梦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原先不晓得。比如说吧，梦里面原先不知道在做梦啊，那梦里头有很多人啊，看到那些人很苦啊，哎，我要帮助他了，我要叫他们都得到幸福啊。等到自己晓得自己是做梦啊，自己是在做梦，那我这个梦要一醒啊，那梦里头那一些众生，那我许的这个愿不都是落空了吗？于是怎么样呢？小的做梦啊，不求醒，还继续做下去，继续做下去，是大做梦中佛事啊，在梦里面修种种的功德，来教化这些众生啊，来供谢供养这些众生，这在佛法里面。再获运生啊，所以佛哪一个佛成了佛啊？如果成了佛，那就是这个梦醒过来了，觉后空空无大觉了。成佛的人，他一定啊把他地位拉下来，他不成佛啊，他住在等觉菩萨的地位上。等觉菩萨与佛差别在哪里？佛无明断尽，圆满大觉。等觉菩萨呢，带一分生相无明，带这一分，这一分不断，因为这一分要断了，三界就没有了，他就不能帮助别人。啊，所以我们称佛叫大慈大悲呀，就从这个地方称。啊，他有能力断这最后一品无明，他不断，这个叫慈悲。为什么不断呢？为了一切众生。啊，他要留这一份真相无明。啊，换句话就说，他有能力醒过来，他不醒。他还要继续的做梦 虽然继续做梦了，他跟梦中其他的人可不一样，他觉而不迷。啊，我们用梦境来做比喻，也只能够比的一个方式，没有法子比的那么真切啊。这是不得已的一个说法啊，希望各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。啊，佛与一切众生有恩德，这个恩德就从这说。啊，佛有智德，大觉，这是智。佛有断德，他能够断见思尘沙无明烦恼。啊，佛有恩德，就是他保留一分身相无明。啊，在九法界是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来帮助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。啊，这叫恩德了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他所表现的都是这样。啊，那么这也是正是菩萨了所应当学习的。今天呢，这个时间到了啊，我们今天讲的不多啊。那么这一段啊，就是六如里面，除了第一段呢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细说。幕后这一段呢？也非常重要啊！为什么呢？六如里头毕竟是心为主啊，啊，所以呀，凡是讲到心法，我们都要多涉及啊。其余那些枝枝叶叶少涉几句，无关紧要啊。紧要地方我们应当要细讲啊。那么在此地有一桩事情要跟各位宣布。从下一个星期起，我们有很多同修啊，希望我们图书馆有一个共修会，啊，也就是念佛共修，啊，那么我们这一次呢，请的宁晨法师，啊，请他来主持，时间呢，从下一个礼拜，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，啊，明天没有，从下一个星期起。啊，从下一天一起，就是我们白天呢还是照样讲经啊，就上午啊一样讲经，晚上啊多了一个共修会，啊，时间呢跟我们讲经时间相同，啊，也是7:30到9:00，啊，有一个半钟点的念佛共修，啊，喜欢念佛共修的同修呢，可以在这个时候来，啊，我们每一个星期天都有，啊，那么这是一桩事情。